找校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1932年淞沪会战爆发，中国军队表现优异，大大削弱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 日本这一次出兵本来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有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又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还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议，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也就是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也就是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经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一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跟臭鸡蛋接连的向他砸了过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领土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倒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 但是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正是19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了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之下，但是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为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128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是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一个朝鲜人，名叫尹凤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了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候，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弹劾。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29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风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800，一时间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 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29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营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林征统帅的25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林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极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是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看。蒋介石还没说完，张学良就说，哎，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1934年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的希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是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但是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的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了一个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也就是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的两个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17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做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的身上，因为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 纪实传奇。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呢，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一篇枯燥的万言书，咱们在这儿呢，特别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利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412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呢？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的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杨永泰偷摸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啊，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苦、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他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军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共。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呢。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是再接再厉，接着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第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第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啊。第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第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是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连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部都跟着吃挂烙。通过这几种手段，箭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这所谓三分军事，乃剿府监视，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法眼如电，够毒辣呀。杨永泰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 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是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蒋介石的嘉奖，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给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但实际上，对于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 CC 系。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呢，蒋介石说了要办，那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的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到了很多好处，但是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 CC 系、行政院和立法院。打完了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于是，在希特勒阻隔的同日，即1933年的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呢？要么说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那可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事从事。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的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是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的领导。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市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呢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儿来往往是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福建反了是怎么回事呢？